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八 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天不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到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。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经写过一篇《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》这样的文章。文中呢这么写道：我从高中时代起就读老舍先生的著作，什么老张的哲学、赵子曰、二马，我都读过。到了大学以后呢，以及离开大学以后呢，只要他有新作出版，我一定先睹为快，什么离婚、骆驼祥子等等，我都认真读过。最初啊，由于水平的限制，他的著作我不敢说全都理解，可是我觉得他跟别的作家不一样。他的语言啊很生动，那是地道的北京话，见货呢也加上一点山东俗语。他没有了许多作家那种扭捏作态啊，让人读了以后浑身感到非常别扭的那种文体，而是一种新鲜的充满活力的力量跳动在字里行间。而且他的幽默呀，也同林语堂之流的那种着意为之的幽默不同。总之，老舍先生成了我毕生最喜爱的作家之一，我对他怀有崇高的敬意。可见呢，季羡林先生对老舍先生那是敬重有加呀。其实从老舍先生和季羡林先生第一次认识，我们就能感受到老舍那种平易近人。那他们是怎么第一次认识的呢？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，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。今天呢，让我们继续在北京故事里讲述这位北京人物老舍先生的传奇人生。今天是第50回话剧情缘。季羡林认识老舍先生啊，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。上个世纪30年代初，季羡林离开了高中，到清华大学来念书。当时呢，老舍先生正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。济南是季羡林的老家，每年暑假他都回去。这李长之呢是济南人，也是季羡林唯一的一个小学、中学、大学三连贯的同学。有一年暑假，李长之告诉季羡林，他要在家里请老舍先生吃饭，要季羡林作陪。在旧社会啊，大学教授的架子一般都非常大，他们与大学生之间呢宛然是两个阶级。要季羡林陪大学教授吃饭，真让季羡林有点受宠若惊。极致见到老舍先生，他却全然不是季羡林心目中那种大学教授，他谈吐自然，和蔼可亲，一点架子也没有。特别是他那一口地道的京腔，是铿锵有致啊，听他说话简直就像听音乐，是一种享受。从那以后呢，他们就算是认识了。在写完话剧《龙须沟》和《方珍珠》之后，老舍先生创作呀一直没有停下来。他写小说、写歌剧、写相声、写大鼓词，当然他写的最多的还是话剧。从1952年到1957年创作话剧《茶馆》之前， 老舍先生的创作呢，很多都是以话剧的形式发表的。那在这一时期都创作了什么样的作品呢？哪些个话剧直到今天仍然为人津津乐道呢？欢迎您呢听我给您徐徐道来。 徐徐道来话北京，京腔京韵字多情，感受新派京味文化，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 话北京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，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，在潘一伟所著的《老舍评传》这本书中，就为我们讲述了很多老舍先生当年的创作故事。他这样写道：老舍啊，想写呀，真恨不得自己能够生出三头六臂。他觉着在这个旧皇城新首都都有写不完的事儿，写不完的人。他似乎有着20多岁小青年那样的激情与狂热。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，老舍又写作了2幕6场话剧，一家代表，独幕歌剧《柳树井》，独幕话剧《生日》，6场歌剧《大家评理》，3幕7场话剧《春华秋实》，4幕8场话剧《青春突击队》，电影文学剧本《人同此心》，寓言小歌舞剧《消灭病菌》，译作《苹果车》，以及大批的诗歌散文杂文。作为一个当时都年过半百了这个老作家，老舍似乎有使不完的精力与体力。他还想写一部关于转业人力车夫的戏，想写在新社会里祥子的这个生活。北京市人民政府给了老舍以充分的支持，为老舍提供了丰富的资料，请他到大杂院里做实地考察。新政府高效率的服务呢，又让老舍十分感激。有一次啊，他在北京市政府开聚餐会，突然站起来，面对呢对面的吴晗副市长，给他敬了杯酒，然后环顾四周啊，用他那纯正的京腔大喊起来：“第一位民选的市长，他叫吴晗！”立刻赢得了满堂喝彩。老舍与话剧的结缘，他是从哪儿开始的呢？这就得从头讲了啊，那是抗日战争时期。那个时候呢，老舍在重庆写了8部话剧，他的创作目的很明确，就是为了要宣传抗战。在解放以后呢，老舍为了宣传新社会，运用他在重庆时期积累下来的经验，又写作了大量的剧本。戏剧创作呀，似乎成了老舍在解放以后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了老舍戏剧的主要舞台，而仁义的艺术家们呢，也因此与老舍结下了深情厚谊。仁义啊，先后一共上演了7部老舍创作的话剧，其中还包括《骆驼祥子》这种由小说改编过来的话剧。他与《茶馆》《龙须沟》《女店员》到现在都是仁义的保留剧目，以至于当时啊，有这样一个笑话，说仁义啊，就是郭老曹剧院。什么叫郭老曹剧院？就是郭沫若、老舍、曹禺这3位的剧院。老舍这位大作家素来是为人和善，没架子，喜欢交朋友。仁义演员们呢，开始啊还有点拘谨，听说或大作家老舍要来说戏了，都老老实实的坐着。可是老舍一进门呢，第一句话是：“那个厕所在哪儿啊？我撒泡尿。”哎呦，把大家伙逗得前仰后合的，不知不觉之间，彼此的距离也就大大的缩小了。仁义的演员们也很喜欢听老舍说戏。英若成说：“听老舍先生读剧本啊，那真是一种艺术享受。遇到老舍说戏，大家不管多忙，也不肯放过这样的机会。 而且呢，老舍还特别的幽默，无论是开会呀、说戏呀，还是朋友相聚呀，哎，总是个中心人物。只要他一张嘴，即便就是插上一两句话，哎，立刻就会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，那自个儿笑得肚子疼。但是老舍呢，还是一脸的严肃。老舍呀，还经常把仁义的艺术家们请到自己家里做客。演员们呢，啊，特别是那些个小青年儿，长了也就不拿自个儿当外人了。他们经常啊去找老舍要酒喝，要好烟抽。老舍呢，听之任之，啊，不是说是他们老上是占我便宜了，我成冤大头了，绝没有。甚至好像他还有点喜欢这种啊被人揩油的感觉，当然这揩油得加引号啊。这样的演员跟老舍就熟了，也就不那么生疏，不那么拘谨了，也就敢于对剧本提出自己的意见了。演员们的意见啊，对剧本帮助太大了。这说实话，我也写本子，我也当演员啊，往往都是对立面。你看那个演电影电视剧也是，过段时间就有编剧跳出来，演员不尊重我们编剧，导演不尊重，现场胡改啊，根本就不按我们这个本走。演员也经常就跳出来，那编剧编的什么玩意儿，拗口，根本照着那话念都念不通，那不改行吗？往往这有点这样的矛盾。哎，但是说实话，必须双方沟通，就是导演也好，编剧也好，必须得真懂戏。演员们呢，必须也得尊重编剧，互相之间取长补短。所以老舍先生那个戏为什么那么好啊？可以说仁义的这些演员，那尤其是当年的那些个年轻点的演员，他们提出的意见对老舍的创作话剧那非常有帮助。很多优秀作品就是这么不断的磨合，不断的发展，最终成为了世界级的经典。虽然在生活上啊，老舍很随和，但是在艺术上他非常认真。一方面呢，老舍是从善如流，善于吸取别人的意见；另一方面呢，他也不会盲从。如果他认为自己是正确的，就一定会坚持自己的意见。而在艺术方面的这种分歧呢，绝对不会伤和气，这是老舍的本事。比方说焦菊隐导演，他在导演《龙须沟》的时候，就认为老舍原剧的剧本啊，有点太简练了，阅读起来就拿眼睛看的时候感觉非常好，但是放到舞台上似乎就需要再充实一点了。因此呢，焦菊隐导演就想把《龙须沟》这个剧本啊再充实一下。据于世之的回忆说，焦菊隐是第一次与老舍合作，也不知道老舍先生的脾气呀，于是就在连排的前一天给老舍写了一封长信，说明原因，请求原谅。信送走呢，焦先生就十分忐忑。第二天连排，老舍到了剧院呀，还约了些个文艺界的人看，看后呢大家都觉得满意，老舍也很高兴，一起吃了顿晚饭，对演员呢说了些个鼓励的话啊。对于世之，对他说您活脱就是谢瑞芝，谢瑞芝就是我们当年单弦里的一位啊，这个大名家呀，谢派的创始人。这对于世之的表演，演这个单弦艺人，那是太高的评价了。哎，但是在饭桌上没有谈起焦先生改剧本的信，那焦先生当然也就不好意思提。这之后呢，就是彩排演出，然后是文艺界的座谈会。这次老舍先生对改剧本的事儿说话了，说这本戏啊写起来很快，我差不多是一口气儿就写完了三幕，可这难免呢就这里那里的有些漏洞，经过焦先生费心东安一个驹子，西补一点油灰，它才成为完整的器皿。不过呢，我还是用原稿去印单行本，为的是保存原来的面貌。 我希望人民艺术剧院把焦先生的舞台剧本也印出来，两相参证。这也许能给研究戏剧的人啊一点研究资料。老舍先生的这番话，大概那是经过一两天的思索之后说出来的。他既尊重导演焦先生的费心，又保存了原稿的本来面貌。那这是最好的处理呀。接着呢，老舍先生还跟焦先生说了他做的一副对联，说老舍焦菊隐，福原黄耀眠。这就表明啊，他愿意继续跟焦菊隐先生长期合作下去。果然后来茶馆两位又合作了，这可以成为一段文坛的佳话呀。 徐徐道来话北京，让您越听越爱听。 徐徐道来话北京，北京人物北京情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讲述老舍先生传奇人生。今天是第50回话剧情缘。除了话剧啊，老舍先生还催生了北京曲剧的诞生。在老舍先生的公子舒乙先生所著的《老舍正传》这本书中，对老舍先生创作北京曲剧《柳树井》这个故事呢，有着更为详尽的描述。他是这么写的：1951年的夏天，老舍创作完话剧《一家代表》之后，开始写《柳树井》。它就是一种创新，有了它，诞生了一个新的剧种，叫做曲剧。老舍创作《柳树井》啊，是为了宣传新的婚姻法，反对封建的包办婚姻，主张自由恋爱，提倡男女平等，建立和睦的家庭生活。这个题材在当时啊，不论是对城市还是对农村，都有很大的现实意义。曲剧啊，有点像歌剧，只是所唱的曲子呢，几乎全都是现成的民间曲艺的曲牌。老舍按照这些曲牌的格调填新词，编成有头有尾的戏。曲艺演员呢，按剧情要求化妆，表演整出的大戏。在《柳树井》之前，曲艺演员们就有演戏的要求和尝试，但是没有作家专门为他们创作适合曲剧的这种本子。曲剧剧本《柳树井》的出现，让曲艺演员们那是欢喜若狂啊。魏喜奎等好多著名演员都立刻投入了《柳树井》的演出。几乎是同时，《柳树井》也被广泛的移植到多种的地方戏中。因为词儿它是押韵的呀，句子安排很适合戏剧的演唱啊，就稍微改动改动，哎，就能容纳到不同的民间说唱形式中。什么评戏《柳树井》、梆子《柳树井》等等。老舍先生说：“这我很满意啊，我的小文章深入了民间，为人民服务，那确实是太重要了。”老舍先生当时也很高兴。而且曲剧的诞生导致了曲剧院的诞生。于是呢，在北京的艺术舞台上，除了京话歌舞评之外，又多了一种专业的曲剧表演的队伍。这支表演的队伍呢，先后演出过《啼笑姻缘》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等著名的剧目。哎，我的老师蔡方先生啊，赵巨良先生，这都是当年曲剧团的演员。当然，这两位先生呢，现在都已经过世了。当年曲剧在北京呢，太受欢迎了。继《柳树井》之后，又改编了5-6个老舍的作品，《方珍珠》《骆驼祥子》，那绝对当时轰动一时啊。包括后来的《箭杆河边》拍成电影的那个。当然现在曲剧啊，离曲艺就远了一点了。他这曲剧得植根于曲艺唱腔啊，抛弃了曲艺唱腔的新式曲剧，当然我们也希望它越来越好啊，但是就不是我们这些个老北京人想听的这个曲剧了，没有了。那么当时呢，老舍先生也被推举为北京市曲剧编导会的顾问。在1952年，老舍创作了独幕话剧《生日》、歌舞剧《消灭病菌》、歌剧《大家评理》，老舍开始创作话剧《春华秋实》。 在春华秋实的创作中啊，老舍遇到了很大的困难，费了很大的劲儿。你不能真成了一般的宣传品，成了大型的活爆剧，就纯为宣传，那就不成了，老百姓不爱看也不成啊。得边走边看，边看边写，边写边改，一直呢，春华秋实费了老舍将近一年的时间。他前前后后大拆大改，由头到尾重写了十次。在老舍的遗稿中，人们找到了十部不同的春花秋实的原稿，总字数达50多万字，相当于十部话剧的量。修改量之大，修改次数之多，达到了惊人的程度。在1955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，公安部长罗瑞卿在报告中提到了李万明的大骗案。他说希望中国呀，能有一个果戈里把这个骗案写成一部讽刺剧。哎，结果老舍就响应了这个号召。他呢，在公安部门的配合下来到西安，化妆成公安人员，亲自参加了对李万明的提审。那老舍化妆成公安人员，你想这个，现在想起来也挺有戏剧气氛的啊。那么后来呢，老舍就写了《希望长安》这个话剧。在1956年，《希望长安》在陕西日报和人民文学上发表。1956年3月参加了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为此获得了演出一等奖。希望长安的创作和演出打破了一个禁区啊，那就是在新社会，文艺除了歌颂光明之外，同样也要揭露和批判阴暗面。这个希望长安啊，1956年首演的时候就获得了巨大的反响。后来在2007年，著名演员葛优主演的新版话剧在北京首演，纪念中国话剧百年诞辰。后来呢，这个话剧又全国巡演两年，收获了3000多万的票房，吸引了10万观众。这部话剧讲述的是什么故事呢？老舍先生又是怎么创作他人生中最为辉煌的话剧《茶馆》的呢？还请您关注下周的《徐徐道来话北京》，我们接着给您讲老舍先生的第51回，创作茶馆。 徐徐道来话北京，京腔京韵自多情，感受新派京味文化。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 话北京，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下边呢，就到了我们北京小曲儿这个单元了。今天呢，咱们换个形式，哎，就不听我唱的岔曲儿了。咱们在前面的节目中提到了老舍先生创作北京曲剧。那么咱们呢就听听啊魏喜奎主演的这个曲剧的选段。主持人徐德亮和制作人小强、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徐徐道来话北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 听众朋友，北京的声音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回听我们的节目。

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的声音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。